第四篇诚信， 第二十六则，信任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。意解：信任包括要相信自己，以及要相信圣言的教诲，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。 故事：肯定自我成功一半。在1960年的时代，美国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博士做过一个有名的实验。他在加州一个学校，让校长将三个老师叫入办公室，请校长跟他们说，由于你们过去学校表现是本校最优秀的，所以学校特意挑选了100个最聪明的学生，并且编成三个班请你们教授，而且这些学生的资质、智商等等都比其他孩子要高，因此希望你们能够令他们考取更好的成绩。校长更加嘱咐三位老师在这个期间对待孩子就要好像平时一样，不要令他们察觉有任何的异样、特殊之处。三位老师都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并且表示愿意尽一己之力教授他们。一年之后，三个班级的学生果然成绩卓越，名列整个学校的前茅。最后校长和老师们讲出真相，说明这些学生并不是最优秀的，只是随机抽调的普通学生。而三位老师们亦都是和学生一样，并非重中特意挑选，只是普通的老师而已。这个实验令我们了解到，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，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能够充分地肯定自我，并且对工作充满信心，自然就离成功不远了。因此人只要有了信心，这样就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源了。故事：麻雀搬家。佛经里面有一则麻雀搬家的譬喻故事，大意是说，有一个麻雀家族住在稻田里面，秋天到了，谷子渐渐成熟。一日，甲农夫来到田里面，望住金黄色的稻子，说了，稻穗都生得这么饱满，听日应该将它收割回去。躲在田里面的小麻雀听到农夫这一番说话，赶紧就回家告诉妈妈听。麻雀妈妈听到皱皱眉头说， 哎呀，我们赶快要搬家了。 于是麻雀家族匆匆忙忙搬到另一块稻田居住。过了没几日，这块稻田的谷子亦都生得饱满低头。越农夫来到田里面巡视，就这样说，谷子都饱满了，应该收割下来，但是我要请个朋友来帮忙。今次小麻雀听到月农夫的说话，急急忙忙地回家跟妈妈说，大件事啦，今次人家又要割稻子啦，我们又要搬家啦。妈妈听完小麻雀的描述就回答话， 唔急唔急，先唔使搬住。 点解呢？小麻雀好疑惑地问。 上一次我们搬家是因为那个农夫家的灯亮起来，这一次我们不搬是因为这一家的灯还没亮啊。 什么意思啊？小麻雀满面疑惑，不知道妈妈在说什么。麻雀妈妈就这样解释了， 第一位农夫想到我应该收割，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项工作，这样的人 信任自己的能力，必定有决心，有办法，自然好快就能够将稻谷收割落嚟。所以我哋要赶快搬家。但是第二位农夫谂住我要去找朋友帮忙，或者是谂住边日得闲再嚟收割。这样的心态显示出这个人没有能力，总是想依靠别人帮忙。好似这样的人个性优柔寡断，处处依赖，一啲都唔积极嘅人，就系心灯仲未点亮，所以佢冇自信。我哋唔使惊，亦都唔使搬屋。 从上述故事可以知道，喺呢个世间上，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自立自强，凡事依靠自己，要求自己。如果自己都唔相信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又点能够唔被其他人欺负呢？同时我哋要知道，信任系一种互相嘅承诺同埋激励。信任正如牛顿所讲，我之所以见得比较远，系因为我站在巨人嘅肩膀上。巨人指嘅系先行者同埋圣贤嘅经验累积，亦都系周边人嘅协力贡献。因此信任别人，相信圣贤嘅教诲，可以适度咁令别人协助自己，减轻自己嘅压力，减少社会文明病嘅发生。